学好，劝人向善。那么还有一条，就是帮人家提高警惕性。话说啊，这个社会生活当中，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人都是有的。不有那么一句吗？年轻人啊发明的网络上的词儿叫奇葩，各种奇葩的事情，奇葩的人啊，不光是说奇葩的事情，还有奇葩的坏人啊和奇葩的好人。那说好人就别奇葩了，哎，有些人呐，好心办坏事啊，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可怜之人他必有可恨之处，这是有道理在论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些好人，人是不坏，但有一节，警惕性太差了。还有呢，轻信旁人不说，而且自己还缺乏常识，难免是上当受骗。不多说了啊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单说现代快报的一文，说的是在江苏苏州那个地方有个太仓，您知道吧？头几日当地派出所电话响了，电话那头是一女同志急促的声音：民警同志，我们家出事了，您赶紧来吧。怎么了？我们家孩子呀啊，让人给骗了。哟，这让人拐跑了是吗？差点儿，这到底是拐跑没有啊？孩子倒是没拐跑，但是他这事儿太悬了，怎么想怎么吓人。您赶紧来吧，我们跟您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线索。警察一听这个，这孩子是没拐跑，那他背不住他把别的孩子拐跑了呢，赶紧行动，迅速赶到，打电话报案人他们家里头。这谁家呀？老朱家。这个岁数不大啊，小夫妻三十来岁，带着一小男孩，一家三口在一块生活。来了之后就问了怎么回事啊。哎呀，孩子说的，这孩子呀下午的时候啊上学去了，这都放假了啊，是我们给他上了一补习班啊，这个希望孩子快点进步。这孩子十岁啊，小男孩懂事了，跟他说好了，家里头呢今天忙，爸妈就不接你了，反正道不远，你呢自己坐公交车赶紧回来，是吧？结果孩子回来之后就反映公交车站上碰着坏人了，趁这个其他乘客不注意，打后头过了一男的，三四十岁中年男人，一伸手砰，把我们孩子嘴给捂上了。那意思啊，要把孩子呀抱起来抱到别处去。我们家孩子他有警惕性机灵啊，哎呀赶紧就蹬腿啊，又是招手啊什么的啊，这个嘴虽然给捂住了发不出声，但他嚷嚷啊，呜噜呜嘟的，他边上人也能听见，不是吗？哎，就这样坏人没得手跑了。可是你一想，这个得跟警察同志说一声啊，回头别让别的孩子啊这个再让坏人给骗了。警察想，是啊，那好吧，那你们提供一下这个线索啊，是哪个公交车站啊，打个旗是哪个啊，什么地方的，说清楚了。好嘞，附近呢有监控录像，民警迅速调取他们反映的这个公交站的监控录像，一看，这不那孩子吗？老朱家那孩子啊，一个人跟着站着呢吗？注意啊，注意啊，按他说的啊，按他那描述，一会儿那坏人就出现了，看见没有？一会儿没有，又过了一会儿没有，过了半点钟啊，又过了半点钟，哎，我啥？警察说等会儿吧，这孩子自己跟着等公交车，边上没人跟他打招呼，或者是在他附近离他很近的距离出现呢。什么来了个男的打后头用手捂他嘴，这都没发生啊，这事儿。倒回去，待会儿再看看，再看看，咱别看漏了。又看了好几遍，就是没有。警察一合计，把这孩子叫来吧，哈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宝贝儿，叔叔，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哈，这个你跟你爸爸妈妈说的，你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碰见坏人了啊？爷，好好说话，不是，就是说，是这样的，你确定吗？我不太确定啊，我再问一遍，你确定吗？我很不确定。孩子，你跟警察说实话好吗？叔叔，开玩笑的，这有开玩笑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这 这孩子啊，真是一熊孩子。他是自己上课去了，上完课之后呢，爸妈嘱咐他你自己坐公交车回来。结果呢，他是有点贪玩，在路上啊跟同学追跑打闹，在一块又玩什么之类，耽误了功夫。赶到公交车站的时候，他本来应该上那班车已然开走了，他得等下一班，中间间隔又比较长。他一合计，坏了，这么着的话到家的时候就晚了呀，爸妈一定得着急，一定担心，一定会追问怎么回事。我要说我贪玩跟同学在一块闹腾来着，肯定得挨说。哎，想至在此处灵机一动，我这么着吧，编了个瞎话，碰见坏人我还勇斗歹徒来着，是吧？最后他没得手，你看了没有，我自己回来了，那意思家长得表扬表扬我。表扬了吗？倒是表扬了，不过呢，家长还真有一份公益之心，人家呀信以为真，给报了警了。您说这不是没有的事儿，不是胡闹吗？可说呢，还有一胡闹的，就说这人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啊，老爷爷们说的，哈哈，长辈们说的，这人呢，他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啊犯第二种相同的错误，就是这同样的错误他不能犯两回，那长记性吗？记师得记打不是吗？嘿，真有一记师不记打的。这是湖南益阳那个地方，有一小郭，这小子不学好，岁数不大就进去了，干嘛呀？他偷啊，偷东西啊，让人逮住之后给法办了不是吗？出来之后不说好好的重新做人，不去，是故态复萌，老毛病又来了，干嘛呢？刑满释放之后啊，找了几个同伙，过去的他们这个做买卖这个伙计啊，做买卖，哈哈，对，做这个偷窃生意的这个帮手，干嘛呀？偷去吧，附近呢有一工厂，哎，他那配电车间好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就那线圈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可老值钱了。这小子啊，叫了几个人，几个伙计跑那地方去偷线圈，偷着了吗？倒是偷着了，不过呢，他没走太远，实际上呢也没偷成。为什么呢？半道上啊，就是在那个工厂，人家那个配电车间那附近啊，有一个地方，它有个水塘，边上是杂草丛生。打这儿一经过的时候，打这个草丛里面，噌，窜出一条毒蛇来，一张嘴，吭昌。就咬在这姓郭的腿上，哎呀，坏了，让毒蛇咬了，腿当时就肿了，一看坏了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医院。行了，别偷了，把东西撂这儿，几个同伙背着抱着扛着把他弄医院去了。到了医院之后呢，赶紧给这个采取措施呗，这么一来二去，医院待了几天，总算是没什么大事儿啊。但是呢，在医院休养期间，这姓郭的就合计，哎呀，这个心里面闹腾，怎么说呢，没得手啊，你说这玩意儿他到嘴边的鸭子，他愣让一只蛇一搅和给弄飞了，呵，不成，我得二回来，二回哥几个商量好了，还是那厂子，还是那车间，还是那线圈，我就奔他去了，我跟他没完，我不把他弄到手，我是誓不罢休。又去了啊，哥几个劝他，哎呀，算了吧，你跟那让蛇咬一口，这回去指不定碰什么事儿呢，少废话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告诉你说，这蛇再出来，我打死他。这回去了啊，碰见蛇了吗？蛇他倒是没碰见。这回去了呀，啊，那不是配电车间吗？偷东西时候也不把什么地儿碰了一下，好，触电了，当时给电晕过去了。几个同伙一看，哟，这小子出事了，赶紧跑吧，呼啦朝他们就鸟兽散，把这小子单个就扔那儿了。后来人家厂子有那个巡逻的治安的这个人员啊，发现了之后弄醒了，一问，好嘛，这一小偷，得嘞，您呐，哈，哪儿也别去了，二进宫吧。竟有那个坏人，哎呀，那个坏招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，说的是在什么地方，上海有个奉贤，他们那是郊区县，有一位老刘先生，手里面有点钱儿啊，合计着不行，我做个买卖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样的话呢能挣点钱啊，这但是做什么买卖为好呢？最好是能有那种大背景的。 什么您呢？啊，就是有人的。废话，哪个买卖没人呢？哎呀，你不懂，就是那种啊，就是上面有人的啊、哦，上面二层不是是二层，三层什么呀？不是楼层，哎呀，就是有靠山的那种买卖嘛，好吗？这心眼全动这儿了，有了这份心，他就留了心了。平常在网上跟朋友聊天，或者网上瞎聊哈，在那个什么什么聊天室什么之类的啊。也注意学嘛，找这种讲话有背景的人找着了吗？嘿嘿，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，想什么他来什么。真找着了一个，说是在网上啊有个网名，哎呀名还挺好听，叫话语梦境哟。这敢觉着啊诗情画意的，后来一聊天发现对方是个女的，再往深了聊，嘿，刘先生一拍大腿，你一看看，背景来了，哈哈，背景来了。这女的自称啊，我叫于梦，我呀是文工团的啊，文工团你知道吧？哎呦啊，是知道跳舞唱歌的地方，什么跳舞唱歌啊？我们文工团有时候经常有些联谊活动，我们跟那个是吧，各路的是吧，神仙啊。啊，不是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没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老刘说不明白。哎、我们有背景，知道吗？我们这儿很多就都是认识一些个啊，就是他们这个二代什么的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终于找着了。哎呀，找着了，这太好，太好了。哎、您都认识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我认识那谁。啊，是吧，这个什么什么哪个相爷啊，哪个铁帽子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反正我认识好些呢。我跟你说这名，我反正网上说这也不合适吗？你看了没有，我虽然是个演员，但是我认识很多人啊。哎呦，老刘一合计，哎呀，这关系太好了。嗯，这我得跟他套词啊，这样的话将来你想他这玩意手眼通天的，我做买卖那需要啊，就这样。甚至于哈，不单是在线上聊天，线下还电话聊呢。电话一聊天，嚯，电话那头那个姑娘啊，不是自称她是个女的吗？叫于梦吗？呵，声倍儿好听，燕语莺声，特别有磁性。哎呀，这位刘相公，请了呵。老刘骨头都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好好，那什么，咱们就交往吧，嗯，但是可没见着人。后来这于姑娘啊，跟这老刘说呀，那什么，我还一个兄弟啊，叫于洋，我们叫于梦嘛，啊，我们还兄弟叫于洋，他是呢，哎呦，他也了不得，他也了不得，他是什么呀？他这个，他是让一个领导啊，就把他给认成干儿子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就越说越近乎，越说越不得了。我们这姐们之间，我们姐两个，我们姐弟二人，那这个好家伙，我们这太有背景了。老刘一听，好家伙，脑袋嗡就大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家伙这都是送上门的这个交情啊，这得赶紧是吧培养啊。怎么着，哪天啊，我兄弟啊，于洋，我兄弟过这个到上海来，我必须得好好招待啊。那好，太好了，他马上就来。哎，够快的啊。那是啊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，因为他这个干儿子的关系，他就分配就在上海，所以他在上海找地方租房。哎呀，老刘一听，行了，住我那儿，我那儿都不花钱。你看他年轻人创业不容易，你住我那儿。新的话说，嘿，好，这赶紧得巴结呀。行了，把这姓于的这小伙子弄他们家去了。再到后来呢，人家于梦啊，于姑娘跟这老刘说了，不光那个，我们这个兄弟呀，他是要在音乐这个行当啊，这个领域发展，他很有这方面的天才天赋，你看出来了吧？可不是吗？哎呦，那天好家伙，抱着话筒在那个 KTV 这个唱啊，哎呦，家伙这太厉害了，嗯。这绝对是气死周杰伦，嗨，气死人家干嘛？我就跟你说，他将来要在音乐领域发展，现在来说啊，垫底儿需要一笔钱 哦哦哦，老刘，明白明白。呵，老刘那那家伙也是个明白人啊啊，是是行行行，是跟我说的是吧？那是你看看，他在上海，他无亲无友，他得靠着他哥呀。谁是他哥呀？您呐，刘大哥呀。您就是我们姐弟俩的贵人。哎呦，说反了，你们姐弟俩是我的贵人。是，就说啊，咱们互相帮助，你呢回头呢给我弟弟46万啊，这样的话帮助他发展事业。那么转过头来呢，回头我们这不是有背景吗？是吧，干儿子嘛，你将来你们公司啊，什么税呀、啊、什么这个优惠政策，那就杠杠的，那就没得说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老刘一听，那绝对的，必须的。46万元，眼皮都不带眨的，就给这于梦他弟弟于洋拿走了，去花去吧，花去吧，是吧？那个回头再说，是吧？你反正你这个你完全可以的，是吧？哈，什么就可以的呀？就你姐姐都跟我说好了，是吧？咱就一回事了啊！以后好好一块做买卖，听见没有？我们这公司啊，什么税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行，你放心吧，含糊糊答应了。没过多久，哎。真找他来了，啪啪啪，有人拍门。老刘一拉门一看，耶，怎么警察呀？啊，你是那谁谁吧？啊，是我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别介，为什么？我没干没、犯法的事儿。哎，这没说你，你是不是认识一叫于梦的？啊，对，还叫于洋的。对对对，他们姐儿两个，姐儿两个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到公安局说去吧。到公安局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刘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老刘哎呀，大嘴一张，哭腾腾坐在椅子上。哎呀，我让他坑得太惨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所谓的这个姐儿两个，于梦于洋，首先骗子一枚，俩两枚 no， 这俩是一个人。我的天哪，这一个人扮演俩角色啊！对了，就一个人，这人姓郭，这小子不学好，在网上专门就掉这路，像老刘这样的啊。咱说实话啊，这也没存着什么好心，那意思呵，找个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我将来做买卖能多挣钱，就这人专门掉他的，就利用他这个心理。那怎么一个人能扮演俩人？尤其是一男的，怎么能扮演一女的呢？哎，用的是那个电脑的那种变声软件啊，他需要跟这个姓刘的联系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啊是他姐姐的身份啊，就用女生，要是他本人啊一男的身份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好家伙，把这老刘给骗的呀，那位说骗是骗呐，啊这老刘啊有点活该呀。可说呢，再说一个成都商报的报道，这也是跟骗有关系啊。不过这个骗呢，说实话啊，当事人有点冤。小徐，小徐子呢是这个四川资阳的这么一人，30来岁。这小伙子最近呢，哎，这咱就说啊，难以启齿的毛病，就是他这个身体的某一个隐私部位啊，咱就不说哪儿了啊。哎呀，就觉得。就色儿不对，发红，哟，心的话说这别出什么毛病啊！当地找了一家医院，好，一看这个大夫说：“来来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”哟，我的天哪！好嘛，这一嗓子把小徐吓一跳。我的，你小点声，我回在心脏病犯了。你这，哎呀，什么心脏病？你这个了不得了，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这叫尖锐湿疣，知道吗？性病。小徐说：“我多着呢，这我没有什么。”不合适的行为，哎呀，这里边原因太多了，是吧？你到公共澡堂子洗澡去，是吧？或者你到什么地方，你这个用了别人的毛巾什么的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我没有，哎，就行了，甭跟我说那个。给他看病的还是他们这医院的一个什么主治医生，大夫说了，他赶紧的啊，这个我告诉你说严重了，哎呀，危及生命啊！你这个已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吓唬你，已经有点严重，都变色了，你知道。啊，回头他玩吧，癌变，哎呀，小徐给吓的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不行，大夫，我想上厕所，好嘛，尿都给吓出来了。你这个啊，首先去拍片子去吧，咔咔咔，检查单一开，1000块钱走你，不治疗他就真的要出事，要出人命的。结果就那一天就花了5000多，前前后后里里外外，小徐自己的说法。 11万元给扔进去了，我的天哪！但是不见好转，但是也没严重。哎，小徐说这个太奇怪了，是吧？要不然当地再找一家医院吧，找了一家男科医院，交了费之后，人家说了这个啊，你这要从根上治，你是打算就是去根呢，还是留着点解闷呢？废话，当然去根了啊，去根啊。那什么，先来17万吧，我就。你这太严重，行，你别说了，赶紧把钱交了。交了之后，回到他们单位宿舍，把这个情况前前后后跟他的同事一说，那哥们说，咱就说啊，退一万步说，真是大夫说那病什么尖锐湿疣，他也不至于10几万癌变。哎呀，那你有点科学精神没有啊？癌变那都到什么份上啊？这个你刚发现就癌变啊？这也忒快了。得了，赶紧的吧，先去那家医院跟医生说，您呐把这个治疗方案给我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，我这17万花哪儿了。一听这个大夫含糊了，双方最后这么着啊一盘道，医院一看，哎行了，那什么算了，哎呀你这个病啊我们看不了，行了，把17万还给你吧。得亏是把这钱还给他了，损失还不算大，掉脸儿。小徐子一合计，得了，我甭跟你这磨叽了，我呀成都我大医院看病去吧，华西医院，那在当地而言呢是很大的医院，很有名，就类似咱北京协和似的这种医院。到那儿一看，大夫，嗨，你这个啊怎么着，大夫，癌变什么癌变啊，不是，它是尖锐，什么尖锐啊，啊你这个态度很尖锐啊，那到底是什么毛病啊，你这个就是发炎了，发那怎么治啊，就是给你开点药吧，好吧？多少钱啊？100来块钱。我100来，这治得好吗？你看看，你试试啊。结果就用这大夫开的100多块钱的药，嘿嘿，没过多久，您猜怎么着？病好了。嘿，小徐在这恨呐，不行，我得回去找那帮医院的那帮人，他们必须得给我说清楚。哪有这事儿？你说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您这会子要是不推忙的话，欢迎您接茬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发现父母做的饭菜没有那么可口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发现父母早已跟不上你矫健的步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当你猛然抬头时，发现他们的头上早已布满丝丝白发。 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 百善孝为先，尽孝不能等。今天上班没开车，坐地铁来的，虽然挤了点，但为了他值了。 周末看上的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，虽然有点遗憾，但为了他值了。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，虽然麻烦了点，但是为了他值了。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，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，但是为了他值了。 为了地球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值得去做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打击黑电台，我们在行动。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，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，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展开行动。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，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。对违法者，我们绝不手软；对黑电台，我们严惩不贷。欢迎拨打黑电台举报热线12318，依法严打黑电台，还京城一片洁净的天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